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还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这里是 FM98.2AM927 每天18:45为您准时奉上的今晚有戏节目。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体验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嗯，好的。 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何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非常感谢。 刚才什么好的啊？ 该您说了，我给您留话口呢。 是为了提醒我。 对。 今天呢还是来了我们直播间两位嘉宾，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介绍的是豆瓣电影杨欢喜，欢喜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嗯。 头发的颜色都变了， 对，和迪士尼公主一个色儿了。 嗯， 迪士尼公主， 迪士尼公主是谁？ 就那个迪士尼公主贝尔吧，不是贝尔， 有几个是红头发， 红色的头发。 迪士尼我只知道米老鼠啊， 米老鼠 啊等等， 还有白雪公主呢。 白雪公主是黑头发 啊，白雪公主是黑头发，咱们这白雪好多公主呢。 嗯，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一位老朋友啊， 青年演员薛伟， 薛伟你好， 大家好，我是薛伟 啊，薛伟有一阵没来了吧？还是我没赶上， 经常来吧， 还是我没赶上，估计你和这个老于啊，这个上的节目比较多一些啊， 好长时间没见于哥了 啊， 经常上你的节目， 咱们怎么说差了？好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看薛伟戴着个帽子啊，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女孩子不洗头的时候来参加我们节目戴帽子。 那今天 你是 薛伟也没有洗， 我防晒， 防晒， 这都缺 镜头 下了。 哎呦，这个棚里。光线太强了， 好吧，那我们不要挑薛伟这个帽子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唯独剧本呢，今晚戏中戏唯独的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三个桥段。其中呢，这个第一段啊，是这个当时袁华呀和这个秋雅被夏洛捣完乱之后啊，在外面哭诉啊，一姐妹的音乐一起挺那什么的。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这个夏洛在学校上这个操场上做完检讨之后回教室继续上课啊，要换座，要和秋雅坐在一起。那最后一段呢，就是他回到了当年那个小屋里，当时这个大春啊和这个马冬梅呢已经结婚了啊，当时一个闪回，特别特别感人的一个桥段啊。 是， 一共这三段，然后稍后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和欢喜和薛伟呢，我们一起来为这三个桥段的剧本。好，那上半时段呢，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好的，第一部呢是《爱情碎碎念心动记》，那播出的平台呢是爱奇艺，播放量呢是54万。 嗯， 那么该剧呢讲述了恋爱基础几乎为零的海归女 A 卡，就暂时叫的 A 卡啊。 嗯， 邂逅男神陆凡，进入男神的公司，对其展开了追求。A 卡展开了一场坎坷爆笑的脱单之旅啊。那么该剧呢分为两季，第一季呢就是追逐季，讲述了恋爱基础几乎为零的女海归青年 A 卡回国之后呢，偶遇这个邂逅男神陆凡，在万能哥哥和神助攻好友的帮助下呢，鼓起了勇气与情敌这个 Magic 呢，是 Magic 吧？ 是啊，正面竞争吗 ？Magic 正面竞争，展开了一段坎坷爆笑的追爱之旅。 嗯， 第二季呢就是这个心动季了。随着陆凡远赴印尼拓展业务，公司的合作伙伴人呢吴影代替陆凡接管公司。那在看到了工作上十分出色的 A 卡之后呢，深深的 迷恋上了他，并且呢用自己的方式对其展开了追求。但是由于无影性格比较傲娇，导致其追求的路上呢遇到了很多的坎坷与笑料。 你追别人还比较傲娇啊， 是啊， 也是够一说的了啊。好，再来介绍第二部网剧《香水》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达到了21万。我们看看它的海报，看起来好像很沉重的样子啊。香水曾经有一部电影，可能欢姐肯定看过吧，挺惊悚的 啊，就欧洲的那个 啊，对， 哦、 那个 对对对， 我看完之后觉得心灵很受刺激啊。 对对对， 以尸体制作香水的这个实在是让人心里很难接受。达斯汀·霍夫曼在里面演了一个特别啊牛的香水师啊。啊，《香水》这部剧呢是由刘江执导的一部电视剧，两名抢劫犯见侦查员这个苏岩啊文质彬彬，就尾随其后袭击了他，企图杀人抢枪。苏岩死里逃生，那击毙了一个，活捉了一个，由此呢根据犯罪分子提供的线索，苏岩破获了一系列的大案啊。那其中呢一起谋杀案引起了苏岩对香水茶园老板郝飞的关注，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郝飞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为了查清这个郝飞，苏岩呢首先从一个吸毒人员盛斌身上下手，但抓捕他的时候出现了意外，他竟然面对啊这个盛斌面对枪口给了苏岩一刀，苏岩被划伤流出鲜血啊，盛斌被当场击毙。苏岩就想啊，一个弱不禁风的吸毒者，他怎么对着我这个枪口敢勇往直前呢啊。后续我们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三部呢叫《奇葩县衙》，是在多平台播放，播放量呢是13万，看它到底有多奇葩啊。那么《奇葩县衙》呢是一部围绕着一个虚拟的朝代展开的古装连续剧，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女儿衙门，包括反串知县的郡主，随侍郡主身侧的这个捕快呀、等等。世界上啊，史上第一女人说，史上第一女人说了算的衙县衙门，其中掺杂了网络流行语、流行歌曲、广告段落、综艺节目等娱乐形式，让人是啼笑皆非啊。剧情主要是讲述了失足路掉落古井、穿越古代的送人头。 什么名儿啊？ 是啊，送人头多吓人呢。 对啊， 为求生计在县衙谋了这个师爷的这个职位，偷逃出宫的那个郡主、御科及护卫晚清撞见了天禄县陈知县徇私枉法，于是呢御科是利用身份之便撤了陈知县，自己反串起了知县，并改名为王和。同样因家中逼婚出走的这个叫苗卢堡堡主程咬铁之女程青青， 程咬金、程咬银、程咬铜、程咬铁、 程 咬 铁 、 接下了告示，成为了天禄县衙的仵作。仵作。同时呢一桩看似盗窃的案子呢却引来了幕后黑手刘知府的觊觎啊。同时于是呢这个刘知府派 一个壮师啊， 壮师唐静从中方唐静从中破坏陷害晚清，诬告御科买凶杀人。 看来、 不是杀人，是杀人。 看来啊这个一梦呢就没看过以前这个九品芝麻官是吧？ 我还真没看过。 方唐静壮师方唐静我又进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打我呀。没见过这么贱的要求啊。 那买他是买凶杀杀人总是啊，但最终呢是邪不正胜哈。 邪不胜正。好，接下来我们再推荐一下网大啊。首先推荐的第一部呢是御前法医大仵作啊，故事的主人公呢，这个宋少啊，贵为这个按察使之子，是玩世不恭的富二代。这部剧呢，他这个电影网大呢是在播放平台的爱奇艺播放量达到57万。这么一个富二代啊，他酷爱什么呢？验尸，所以说从事这个仵作嘛，成了一名仵作啊，喜欢冲在一线与这个尸体零距离接触。城里呢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各种神秘的尸块，人心惶惶。那英俊的县衙捕快啊高建林找来了这个宋慈的后人宋少，联手办案寻求真相。宋慈是这个法医什么路我记得就是最早中国最早的一部这是法医学的著作的这么一个大手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宋少呢是宋慈后人在这里面的一个就是定给他的一个人设。那高颜值的法医男团再加上任性的怀硕公主组成了探案三人组啊。那无论对这个尸块的验查呀还有这个勒痕的再现呢，都是精细的步骤，力求最大限度的真实保障品质。能最大限度真实到什么程度，就需要您自己去看一下御前法医大仵作。 好的，那么今天推荐的第二部呢是门徒的眼泪，播放的平台呢是爱奇艺，播放量12万。影片讲述了黑帮老大吴作雄的助手李东学由于能力出众锋芒毕露，老大的弟弟是吴 作霖对其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啊。然而吴作霖把仇恨不分青红皂白的转嫁到李东学家人身上，先是迫害了美丽的妻子，继而对李东学和五岁的女儿穷追猛打。逃亡的路上呢，这位奔跑的爸爸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然而女儿的温情脉脉呢，温情脉脉啊，还是默默成为他奔跑的最大动力。突围险象环生的重重追杀后呢，最终成功的这个阻击了并复仇，大快人心。导演大胆的采用了实景的实拍，狂飙公路戏，女儿的眼泪呀，这个灭妻的仇恨，温情暖心和暴力美学的结合，使影片张合有度 啊。好，那今天呢介绍的这个网剧网大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啊。 嗯， 因为咱们下半时段这个唯独的剧本是《夏洛特烦恼》，里边有两首歌真的特别特别耐听暖人心啊，一首是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那英演唱的，还有就是一次就好啊，杨宗纬演唱的。那咱们在休息的时间呢，先给大家送上这个啊，那英老师演唱的这个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真的我听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尤其我觉得处于逆境的人当中啊，处于逆境当中的人可以再仔细听一下。 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 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每天十八点四十五为您准时奉上的今晚有戏节目。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点国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豆瓣电影的杨欢喜，欢喜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青年演员薛伟，薛伟你好。 大家好。 嗯，咱们下半时段这个唯独剧本呢，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这个三个桥段。当年的这个话剧演的时候，我们叫《夏洛特烦恼》，夏洛特啊，你夏洛特这个名字很熟悉吗？ 对。 结果一看了啊，哪么那么回事？然后夏洛特别烦恼啊，当时觉得哎，这个词儿起得挺好的。包括这个剧里面，这个电影里面也说啊，夏洛这个夏洛他爸爸这个下落不明了，啊，这个马冬梅啊，这个他父亲叫马冬，马冬 没 了 没了 啊，这都是我们现在这个舞台剧，尤其这种喜剧的一些手法。啊， 对， 可以说当年这也是个现象级的电影了，14.4亿的一个票房，确实是，从话剧舞台上搬到电影屏幕上，确实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成绩啊。 是， 那我们先听一下啊，我们我找其中我们唯独剧本的这桥段呢，我找了其中两段，但也不是特别完整，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先听一下原声啊，看看《夏洛特烦恼》我们要唯独的这几段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和状态，也有助于我们稍后进行唯独。我们来听一下这两段的台词。 哎呀，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我就记得小时候啊，你带我去新疆村吃烤串，结果你就吃急了，一下全吐那烤囊上了。你知不知道？到现在我看见那鼻子，哎呀，把我恶心的呀！哟，不是把你说恶心了。 冬梅， 啊，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咱俩结婚了，但日子过得并不幸福。我成天和大舅惹你生气，终于有一天，你受不了了，你说你要跟我离婚。 你别开玩笑了。你这大明星，我哪有那种福气啊！我， 咱们俩就挤在这个40平米的小屋里，每个周二的晚上停水，一用微波炉就断电，每次上完厕所都得掀开马桶盖手动上水。 夏洛， 一到冬天我就犯胃病，你就把手搓热了给我暖胃。有次我掉井里把门牙割掉了，你就守在旁边陪着我，一边陪我一边嗑瓜子儿，讨烦了。谁知道最后你嗑出的瓜子儿都是给我吃的，你 为了让我戒烟，把家里所有的打火机都藏在暖气片后面。后来打火机被烤炸了，暖气水崩得到处都是，你吓得都在我怀里哭。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像落汤鸡一样收拾了一整夜。冬梅，你第一次给我做饭做的就是茴香大卤面，别说茴香的味道能让我在将来厌倦你，但是我多去回想你的好。 媳妇儿，我回来了，刚才楼下帽子店打折，我买了好多帽子，你看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大春，你看谁来了？ 夏洛，我这不是在做梦吗？我要重进一次。冬梅，我钥匙锁屋里了，快开门。 哎， 夏洛，好哥们儿，想死我了，来送你一顶帽子， 自己留着戴吧。你和冬梅什么时候结婚的？ 这事儿我得感谢你啊，夏洛，要不是你，我怎么能娶到冬梅这么好的媳妇儿？ 那你得好好对冬梅啊。 好，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哎，夏洛，你怎么刚来就走呢？ 对了，大春 啊， 我不是让你买房子吗？你买了吗？ 夏洛，说到房子的事情，我更应该感谢你了。我让我妈在二环边买了两套房子，买的时候2700，刚过半年就涨到了2900，我就让我妈把房子全卖了，狠狠地赚了一笔。后来我一看，那房子涨得太变态了，我就让我妈劝家里的亲戚把房子全卖了，租房子，等房子降价了再买回来。 以后家里的亲戚就别再联系了，能躲就躲躲吧。 好，这一段呢，大家可能看过电影的比较熟悉啊。 嗯、 这个艾伦的演这个大春啊，实在是他把那种就是那种憨厚、智商略为不足的这种状态，就深入骨髓啊。 是 他很多这个在这个电影中的一些角色呢，都是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他就是就不像很多人是故意装傻那种状态，他真的把他自己的智商都演低了那种感觉，确实 智商为零 啊，确实特别的棒。那咱们分分角色啊， 行， 我们第一段呢，就是被夏洛强吻之后，这个秋雅就跑树底下去了，这袁华追出来了，两人四目相接啊。然后这个主要的角色呢是这个秋雅、袁华和女老师还有旁白。这个袁华咱们帅小伙啊，来薛伟来演怎么样？ 好，没问题。 秋雅， 我来 辛苦一下一梦。然后女老师和旁白今天欢喜辛苦一下，把三段的旁白都盯了吧。 好嘞。 然后那旁白和女老师是欢喜的，别忘了。 好。 第二幕呢也是他这里面是五个人，但是因为这个话校长呢也是话不多，所以旁白和校长呢还是由欢喜来盯一下啊。然后后面的这个主要角色这个马冬梅和夏洛就一直由一梦和薛伟来了。 好。 然后第三幕呢，他主要就是这个大春和这个马冬梅和这个夏洛和旁白，也是由我们的那个欢喜来负责旁白，还是夏洛由薛伟来，马冬梅还是由一梦来啊。 好。 那我把老师和大春串一下，一会儿呢我就欢喜正常开始，一剪梅的音乐会跟着你。好，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 来，三二一，走。 被夏洛强吻后，秋雅扭捏地跑到树下，袁华紧追了出来，二人四目相接，一剪梅音乐响起，袁华一拳砸向柳树，手被砸破。 不要，不要这样。 我好懊恼，你知道吗？我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哪里还有一点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的样子。 我也没有想到夏洛会。 别提他。 袁华又一锤砸向柳树，手顿时流血。秋雅握住袁华流血的手。 袁华，你别这样，都流血了。 秋雅握住袁华的手吹了吹，然后把手递到袁华嘴边。袁华吸干净自己的血，嘴唇借机靠近秋雅的手，秋雅立刻抽开手。 我才碰下你的手你就……他碰的可是你的嘴。不不不。 一位女老师拿着教材经过柳树。这不是袁华同学吗？怎么了？ 不不，这道题不会做，不会做呀。 好，第二幕。 因为夏洛妈的胁迫，本来要被开除学籍的夏洛在学校大会上做了公开检查后继续留在班里学习。此刻教室里王老师对着黑板写着考题。 第六题啊，必考题，前两年没考，今年肯定考，15分摆在这儿，爱背不背。不是怎么的张扬，你这表情不信是不是？老师给你打个赌，哎，就赌个面包机行不行？哎，就这么定了啊，大家做个证。 报告。 回去。来，大家注意力别分散啊，咱们还继续说这个面包机的，不，这个押题的事儿啊。 马冬梅坐在夏洛旁边，嗑着瓜子儿瞪着夏洛。 夏洛， 老师老师， 怎么了夏洛？你要加棒啊？ 王老师，我要换座。 夏洛，我告诉你啊，咱俩的事还没完呢，你别得寸进尺。 老师，马冬梅上课总找我说话，影响我学习。 就你那学习还用影响啊？那还有下降的空间吗？ 哎，王老师，我也想好好学习，谁也不想总拖班级后腿呀，是不是？ 行行，你说你想换哪儿去？ 我想跟秋雅一桌。 你是冲着学习去的吗？你，我都不好意思给你点破。 那袁华为什么能跟秋雅一桌？ 你能跟人家袁华比吗？人家袁华是年年三好学生，优秀团干。啊，对了啊，说到袁华同学，老师还要着重的表扬一下，就在昨天，袁华同学获得了全区作文大赛的一等奖，作文的题目是我的虚长父亲，掌声鼓励。 哎，老师啊，他那是比作文吗？啊，那是比爹呢。 那你也比一个呀，你有爹吗？没有你就老老实实坐着啊，反正坐哪儿你也是睡觉。 那老师，我想换个人睡。 夏洛，你有完没完了？我跟你说，别在这跟我得寸进尺啊，学校是你家开的呀，你以为你是校长啊？你想和谁睡和谁睡。 此时校长默默地经过教室门口。王老师，你出来一下。 哎呀，校长啊，先上自习。第三幕，夏洛来到了马冬梅和大春家。 马冬梅家里，夏洛环顾屋子里曾经非常熟悉的陈设，门口挂着用拔火罐串成的风铃，夏洛用手摆弄着风铃。马冬梅紧张地收拾着凌乱的客厅，不时偷偷照着镜子梳理一下头发。 你说你咋找到这儿来了呢？也不打个招呼，家里乱。 冬梅，好久不见。 哎妈，我可总能见着你，你现在太火了，想不看你都难，都给我看烦了。 夏洛看到柜子上摆着一块砖头。 这个是， 哎呀，这不是当年我砸娜姐那块砖吗？摆这留个纪念。我现在一听她唱歌就想拍她。 哼，你现在不练标枪了吗？ 早就不练了。有一回比赛，我不小心把标枪扎裁判身上了，后来被终身禁赛了。 哎，不练了好。要不你胳膊都练粗了。 我现在在体校当队医呢，没事给运动员拔拔罐子啥的。 还是没离开罐子。 夏洛抚摸着沙发，环顾着四周的陈设。 不是我这屋小，待不习惯吧？跟你那大豪宅可没法比哈。 家是不分大小的。 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刚做的那个茴香打卤面，独门手艺，你肯定没吃过。 我想这口都想了好几年了。 夏洛呀，你说你身边这么多人伺候你，你怎么还瘦得跟个山顶洞人似的？ 冬梅啊，这么多年你的性格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你不也没变吗？以前你总踩着饭点上我家来，我妈一说做饭好吃，你准敲门。这个来，热热乎乎的尝尝。 马冬梅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茴香面摆在夏洛面前，夏洛看着那碗面捧在手上，拿起筷子，眼眶湿润。 你咋的了？吃不惯吗？ 夏洛埋着头大口大口吃面，眼泪滴在面汤里。 你慢点吃，你胃不好。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常带你去新疆村吃肉串，结果你吃急了全都那个烤囊上了。你不知道，从那以后我一见那披萨呀，哎妈，我就恶心。哎呀呀，你我是不是跟你，哎呀，我是不是跟你说恶心了？ 冬梅，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们俩结婚了，但日子过得并不幸福，我整天喝大酒惹你生气。 夏洛，你这大明星，我哪有这福气啊？嗯， 我们就挤在这40平米的小屋里，每周二晚上停水，一用微波炉就跳闸，每次上完厕所都要掀开马桶盖手动上水。 夏洛，你怎么知道的？ 一到冬天我就犯胃病，你就把手搓热了给我暖胃。有一次啊，我掉井盖里把门牙磕掉了，你就守在旁边陪我，一边陪着我一边还嗑瓜子，给我烦的呀。哪知道你嗑完的瓜子仁都是给我吃的。为了让我戒烟，你把家里所有的打火机都藏在暖气片后面，后来打火机被烤炸了，暖气水崩得到处都是，你吓得躲在我怀里哭。那天晚上我们俩像落汤鸡一样收拾了一整夜。冬梅，你第一次给我做饭做的就是茴香打卤面，你说茴香的味道能让我在将来厌倦你的时候多去回想你的好。 夏洛起身走向冬梅，想上前拥抱，忽然响起门声，大春拎着两顶绿色的帽子走进来。马冬梅跑过去把大春的衣服脱下来搭在衣架上。 冬梅，我回来了，服装店清仓，我买了两顶帽子。 大春突然看到夏洛。 大春，你看谁来了？ 夏洛，我不是在做梦吗？不行，我要重进一次。 大春跑出门外带上门，急促地敲门。 冬梅，我钥匙落屋里了，快开门。 马冬梅开门，大春再一次进门，看着夏洛，激动地上前拥抱夏洛。 夏洛，我的好兄弟，想死我了，送你一顶帽子。 你还是自己留着戴吧啊。 夏洛，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怎么能娶到冬梅这么好的媳妇儿呢？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对冬梅了，我还有事儿。 别着急走啊。 对了大叔，我不是让你买房子吗？你买了吗？ 说到这事儿，我就更要感谢你了。我让我妈在二环边上买了两套房，买的时候2700，不到半年就涨到了2900。我就让我妈把房子全卖了，狠狠地赚了一笔。我一看这房子涨得这么变态，我就让我妈劝亲戚们把房子都卖了，租房子住，等房子降价了再买回来。 大春，以后家里的亲戚就别联系了，能躲就躲啊！行，我走了。 哎呀，真的这几段词儿啊，我就觉得他这个不是说反差啊，你感受特别的好，就是他因为是从这个舞台剧上转过来的这么一个磨练了10年的本子。也就是虽然咱们从很多人从电影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他不是很满意，认为他在视觉语言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还达到了一个14.4亿的这样一个票房。欢喜，你看这个电影你什么感受？ 我其实我没在电影院看、 啊、 是后来他供应了之后在电视里看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就供应的时候我就听信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评论我就没有去看。对，然后后来在电视里看的时候我突然最后给我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看哭了， 是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 挺催泪的。 对对对，他居然这么催泪，尤其到后来就是夏洛那一段独白，他虽然配的是他就是非常催泪的音乐以及他用很悲哀的情绪来说、但是那个词儿又很逗，就是这种你在哭的时候你 笑不得 笑出来的这种感觉，可能只有他们这样的经验的演员和剧本才能体现出来。 还有他妈带着他的朋友去那个病房看他。 对， 夏洛，咱俩各论各的，我管你叫哥，你管我叫爸。 当时确实，当时就笑喷了你。而且你看到他在最后那个病床上那种虚弱的状态，然后呢，冬梅他们从窗户翻进来，然后去看他的时候，当时握着他的手，他冬梅唱的那首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一次就好的这个首音啊，大家听一下。 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 好，就是当时特别特别催泪的这样一段啊，让人感受特别特别的深。我就现在手痒，咱们要不要把最后一块再来一遍？ 行， 手痒 可以。 这边咱串串，欢喜来马冬梅， 好嘞。 然后呢，我来夏洛， 薛伟，我想看他的大傻春儿。然后呢，然后那个 我来 把这个、哎、我们的这个 旁白 给串一下。 好， 但是我觉得前面可能是比较如果太长了，我们是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它。我觉得从这个夏洛埋着头大口大口的吃面，眼泪滴在面汤里这句话开始，好不好？ 好的， 来 的， 听这个旁白开始，找到了吗？ 是在 咱们找一下。 好的，我找着了。 旁白从夏洛开始吃面，然后冬梅劝他慢点吃，然后我和这个薛伟换一换，来吧。 好，夏洛埋着头大口大口的吃面，眼泪滴在面汤里。 慢点吃，你胃不好。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去新疆村吃肉串，结果你吃急了全吐烤囊上了。哎呦，你不知道，从那以后我一见披萨我就恶心啊。哎呀，是不是给你现在说恶心了？ 冬梅，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但日子过得并不幸福，我整天喝大酒惹你生气。 夏洛，你是大明星，我哪有那福气啊。 我们就挤在这40平米的小屋里，每周二晚上停水，一用微波炉就跳闸，每次上完厕所都要掀开马桶盖手动上水。 夏洛，你怎么知道的？ 一到冬天我就犯胃病，你就把手搓热了给我暖胃。有一次我掉井盖里把门牙磕掉了，你就守在旁边陪我，一边陪我嗑瓜子儿，给我烦的呀。哪知道你嗑完的瓜子儿都是给我吃的。为了让我戒烟，你把家里所有的打火机都藏在暖气片后面，后来打火机被烤炸了，暖气水崩得到处都是，你吓得躲在我怀里哭。那天晚上啊，咱们俩像落汤鸡一样收拾了一整夜。冬梅，你第一次为我做饭做的就是茴香大卤面。你说茴香的味道能让我在将来厌倦你的时候多去回想你的好。 夏洛起身走向冬梅，想上前拥抱，忽然响起门铃，大春拎着两顶绿色的帽子走进来。马冬梅跑过去把大春的衣服脱下来搭在衣架上。 冬梅，冬梅，我回来了。哎，服装店清仓，我买了两顶帽子，你看。哎， 大春突然看到夏洛。 大春，你看谁来了？ 夏洛。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不行，我要重新进一次。 大春跑出门外，带上门，急促地敲门。 冬梅，快开门，我没带钥匙。 马冬梅开门，大春再一次进门，看着夏洛，激动地上前拥抱夏洛。 哼，夏洛，我的好兄弟，哎呦，你可想死我了。来，送你一顶帽子。 还是你自己留着戴吧。 哎呦，夏洛，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怎么能娶到马冬梅这么好的媳妇儿？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的对冬梅了。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哎，别着急走啊。 哎，对了，大春，我不是让你买房子吗？你买了吗？ 哎，夏洛，说到这事儿，我更要感谢你了。我让我妈在二环边上买了两套房，买的时候2700，哎，不到半年就涨到了2900。哎，我就让我妈把房子全卖了，狠狠地赚了一笔。我一看房子长得这么变态，我就让我妈劝亲戚们把房子都卖了，租房子住，等房子降价了再买回来。 那以后家里的亲戚啊，就别联系了，能躲就躲躲。我走了。 哎， 好。刚才那个薛伟真的，我觉得首先啊，傻劲儿出来了， 像 不知道为什么。你能听出来他比大春个矮，这个我不知道，就那种感觉啊，我就闭着眼睛听，我就能听那种感觉。但是艾伦在这里面真的演的也非常棒，里面每一个角色，因为他们这个首先开心麻花这个团队把这个剧本已经磨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演了无数次，然后他搬上荧幕之后，自然有他的这个比较强大的地方，至少在台词这一块呢，大家已经磨练得非常非常的好， 成熟了 啊，各个段落啊，各个肩膀啊，各个伏笔啊，各种状态啊，都特别特 特别到位，我现在还特别喜欢里面他演他们老师的那个， 对对， 特别的棒。夏洛，你以为你是校长啊？你想跟谁睡跟谁睡？那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薛伟，感谢欢喜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围读夏洛的特烦恼，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今晚有戏， 是的， 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 嗯，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一梦， 明天再会。在走之前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夏洛特烦恼里的主题曲《一次就好》，由杨宗纬演唱。 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你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的心跳随你跳，想看你笑，想和你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对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Feeling used, but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 can't.See the end of this,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 is passing by,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tell you why. It hurts me every time I see you, realize how much I need you.